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90回，剑气如虹，裹挟着森寒沙雨，气势汹汹地朝纪文鱼的胸口刺去。纪文鱼没有料到他年纪小小，出手竟狠辣至斯，吃惊之余颇有些狼狈地向一旁躲去，右臂撞上床柱，疼得一张俊脸扭曲。方才将谢之真抱到床上，正打算入港之时，他高兴地过了头，竟被他再次挥爪重重挠了一记。尖锐的三尾割破里衣，狠狠扎进右臂膀处的血肉里，纪文鱼疼痛之下险些扇了他一巴掌，看着那张哭得梨花带雨的美人脸，咬了咬牙，勉强忍住怒气，冷笑道： 真娘胆子真大呀，令我刮目相看。 前世里他软弱顺从，做过的最激烈的反抗不过就是自请出家和替谢之方挡剑这两样，根本不敢伤他分毫，哪像现在啊，一身的反骨还敢用如此厌恶的眼神瞪着他。他知不知道猎物挣扎的越厉害，就意味着血肉越新鲜，将薄薄的皮肤撕裂，血淋淋的五脏掏出来品尝时，不仅会享受到无上的美味，更能获得难以言喻的成就感呢。谢之真靠着这一击短暂脱离了钳制，身子缩成一团，紧紧拢住衣襟。他将金簪对准自己的脖梗，白皙小手因为紧张而恐惧不停地颤抖着，不慎划破了柔嫩肌肤，一道细细的血线流下，弄脏了雪白的里衣。他的声音也在颤抖，强作镇定，透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。 你再过来一步，我便以死保全清白。 纪温鱼先是有些恼怒，紧接着回忆起前世里的事，又生出了几分愉悦。那一年的宫宴，宁王逼迫他时，他也是这样以死相抗，拼死维护他这个夫君的颜面吧。他的真娘无论前世还是今生，总是这么贞烈洁净，实在是一项数得着的好处。不过面对自己这样的命定之人，实在也不必如此大张旗鼓，如临大敌吧。 好了，没必要闹成这样。 纪文鱼放缓了生气，暂时稳定他的情绪，用帕子擦了擦右臂鲜血，紧接着又从里衣撕了一片布料下来，给自己包扎止血。洗竹里加的药对男子影响甚微，对女子却有奇效。很快谢之真便如他所料，四肢绵软，连簪子也握不住，呼吸急促，心眼迷离，两颊泛起艳丽的桃红色。正当他准备将美人重新捉回身下，煞风景的谢之方却一头闯了进来。纪文鱼烦不胜烦，见谢之真有求助之意，忽然心生一计，将腰带团成一团堵住他的嘴，以自己手上流出的血充作圆红，意图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账小子打发出去。可谁成想谢之方听说姐姐被他得了手，立时便气得双目充血，竟不顾上下尊卑对他刀兵相向。此时此刻纪文鱼回过神来，避开谢之方的肃杀剑气，动作极快地跃至门边，取下挂在墙上的佩剑，与谢之方站在一处。他自幼便跟随师父习武，后来得成天运，也未曾撂下这身功夫，之后又研习了不少秘籍技法，在整个大内也鲜有敌手。这会儿见谢之方竟然能和自己打成平手，过了近百招仍然不见颓势，不由得越发心惊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半大孩子能有的实力。难不成和他同样有着奇遇的不是谢之真，而是……还没有想通个中原委， 谢之方便兵行险招，凭着被纪文瑜重击肺腑的痛楚，抓住一个破绽，往他右手内侧狠刺了一记，意欲挑破他的手筋，断了他往后余生拿剑的机会。纪文瑜右手本就有伤，这会察觉他的意图，连忙后撤，险险躲开这招阴招，五指一松，长剑苍啷一声落地。谢之方一击不成，果断回手攻向他面门，雪亮的刀尖在空气中划出一个流畅的半弧，抵住了纪文瑜颈间要害。同时闻声赶来的护卫们里三层外三层将房间包围，领头一男子大喝道： 大胆，快放下电视！ 眼看着一剑即将割断对方喉管，谢之方往安静下来的床幔里看了一眼，遏制住了滔天杀意。若就在此处杀了纪文瑜，固然能够报仇雪恨，可他没有把握在这之后能够带着姐姐突破重围，全身而退。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，可是姐姐的安全比任何事都要重要。纪文瑜惊疑不定地重新打量了他，见谢之方面色苍白，忽然呕出一口鲜血，握剑的手也抖了抖，又消失掉三分疑心。他不知这是对方气怒攻心，走火入魔之故，还当他是被自己重伤，已经活不了几天了。谢之方抬手擦了擦嘴角血迹，对包围而来的护卫哑声命令道： 若想保住你们殿下的性命，立即给我准备一匹快马，其余人退到后院，与你无关。 护卫统领犹豫了，看向纪文瑜等他示下，刀剑临面，纪文瑜却并不如何惊慌，嘴角依旧挂着淡淡笑意，试图让谢之方认清现实。 谢之方，你姐姐不幸落入山贼手里，被他们下了药，我偶然救下她，见她深受药物折磨之苦，心生不忍，这才和她成了夫妻之实。细究起来，我算得上是他的救命恩人，又保全了你们谢家的名声。你不说好好感谢我，反而对我喊打喊杀，未免太过无礼。 谢之方冷笑一声，并不与他诡辩纠缠，将剑尖又往前递了递，割破他的皮肤，吓得护卫统领连声惊叫： 别动手，小的这就去备马。 谢之方点了纪文瑜的穴道，暂时封住他的内力，紧接着勒令两名护卫解去腰带，绑住他的双手双腿，手中长剑依旧紧抵着他喉咙，带着他一步一步往床边挪动。另一只手掀开床帐，查看谢之真的情况。谢之真难受地弓着腰，青丝散乱，香汗淋漓，衣襟松松散散，露出半片香肩，罗袜也被脱去，两只纤纤玉足在大红的床背间缓缓蹭蹦。纪文瑜鲜少被人这样挟制，心中很是不悦，他锲而不舍地刺激谢之方道： 你姐姐身上余毒未清，就这么被你带走，必定要吃大苦头。 诚然，他确实没有和他做到最后一步，不过这样的亲密接触和真正的做夫妻也没有多大差别了。就算他真的被谢之方带走，不出两个月，他们谢家还不是得老老实实地把女儿送进府，说不得还要跪着求他给他一个正妃的名分，以挽回被众人耻笑的不堪家声。 与你无关。 谢之方解去外袍，附在低声哭泣的姐姐身上，将她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护卫们将一匹高头大马牵到门口，在谢之方的胁迫中率领众人退至远处。院子里夜色深浓，安静到落针可闻。谢之方收剑入鞘，反手敲晕了纪文瑜，弯腰将姐姐抱起，翻身上马，跃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。悬了一天的心这才踏踏实实地落了回去，他控制不住酸楚愧悔，低头亲吻她的发顶，眼泪顺着面庞滑下，渗入她如云的发丝里。 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 他说不下去了， 哽咽了两声，手臂收得更紧，恨不得将怀中人整个嵌进身体里，融入血肉之中。谢之真低低哭了一声，在他怀里不安地怔了怔。 姐姐，你说什么？ 谢之芳没有听清，耳朵凑过去紧贴着他。 可是哪里难受？ 谢之真侧坐于马背上，隐隐约约知道这会儿抱着自己的人是弟弟，一直紧绷的神经骤然松懈下来，药性便兴风作浪，翻涌得更加厉害了。神志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，只觉浑身燥热得厉害，他本能地伸出双臂勾紧谢之芳的脖子，软软的声音里透着十二分的信赖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